看当人好比爪子，人命好比土地。我们到了一个地方，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，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，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，在人民中间培。